喂，hello，哇，今日都算顺利啊！即刻我已经更新埋条 link 啦，不过而家都冇乜人睇 Facebook 噶，系咪咧？个 page 好似冇咩人去 page 睇噶喎，应该。呢个监制 send 咩俾我睇下？谢老兰粉丝啊，咩嚟噶？哦 ，Christopher Nolan 几时嚟香港啊？系我见个百汇电影中心嚟噶。OK，我真系唔知啊，文化嘅嘢真系识条天咩？應該係潮流啊，唔係文化。水都唔記得斟添，今日等等先啊。好，首先測試下呢個 Siri 識唔識先。 菠萝包惯例应 哦。 该系开丹尼米 John Hello YouTube 第一次通知成功 Clinton Hello Patricia W T Hello from Texas Jimmy Lee 喺响斜佬氹你好 Main Hello， High Waters Zero He 喂，斟水先。得唔好，貪快飲個忌廉先，飲汽水快啲。咁汽水梗係冇益啦，我都知。我見到個黃色嘅 tag，好開心嚇、啊！多謝 L 不休。咦，我唔係打咗呢個鍵咩？唔係邊個鍵啊？請問？應該係木字邊個鍵啊？哦，真系呢个点改翻咯？ 恶徒要一地两检，识 我都 字 怀疑咗 老沙 一 探 阵噶 长你 啦。 好啦，James 探长你好，Steven，M Hello， A C A U，终于准时，探长好老沙自从上星期一花家姐上嚟九吹做嘉宾讲邓龙威单嘢之后，我啱啱星期六就九冲咗返香港去佢哋街站帮手，寻日 哦。 都有去书展同佢哋一齐做义工。 哦，咁真系 Griffin 几好 你 啊 好，早晨，Solin Wendy。 ！Hello，苏伦，系阿 James 嚟，得啦，我改咗啦，唔知见唔见到咧？咁我谂住检查剔手边嗰啲，有错。讲开啲中文字咧，真系好棘手啊！我觉得嗱，而家咧，题外话，我而家个 Chrome 嘅画面咧狂跳啊，唔知点解，唔知你哋有冇跳咧？我睇翻 playback 就冇跳。OK，今日咧即系讲嘅中文字咧，真系好棘手啊！因为咧即系啱啱琴日我就睇咗套戏啦，睇咗套《Dunkirk》。咁唔知大家有冇睇咧？有啊，请举手可以讲下。如果真系太少人睇咧，就唔讲套戏啦，就讲下嗰件事吧啦，好冇？咁点解话中文字好麻烦咧？我琴晚聽《無奇不有》咧，又咁啱講呢套戲。咁佢哋咧錄個節目嘅時候係未睇到嘅，未上畫嘅。咁我琴日睇咗都係呢個禮拜先上畫嘅啫。咁咧就唔知點解亦做鄧寇克，我第一次喺地鐵站見到個燈箱咧，已經覺得哇咁棘手嘅，明明 Dunkirk 都兩個發音，點解變咗三個字啊？咁論盡啦咁樣。咁咧，開頭我心諗咧，即係香港好多我哋夾硬要接受嗰啲名咧，即係例如鄧寇克呢啲咧，咁我以為係大陸同埋台灣，即係嗰啲講國語嗰啲人，因為都冇呢個字個響音， 咁所以咧就焗住要改咁嘅名。咁點知我聽阿 Gary Kwan 佢講咧話，原來台灣同大陸有第二個拼音嘅四個字喎，唔知咩敦，唔知咩黑咩黑咁樣嘅，哇好撚煩。咁我覺得點解明明香港即係多數人都係即係講廣東話，而廣東話能夠發到嘅音咪再相對比普通話或者大陸話多啲嘅，咁點解硬係要跟嗰啲咁麻煩嘅拼音咧？咁樣咁，我覺得係即係譬如鄧扣克呢個為例啦，即係我相信就係咧，好早好早香港嘅時候咧，講廣東話嘅人咧就多數啊，即係我推斷嘅，大部分都係從事勞力嘅，好少揸筆嘅。咁當時香港嘅文藝界同埋翻譯界啊，甚至乎一啲文化界咧，都係嚟自大陸走難過嚟嘅。咁可能好多北佬咧就坐曬嗰啲位嘅，即係嗰啲上海佬啊、北佬啊，咁就做翻譯啦，或者做出版啦咁樣。即係你而家即係仲係好大嘅出版，即係柴良蓉都係唔係講廣東話噶嘛。咁當時咧未有無線電視之前咧，所有嘅文字咧都係交俾嗰啲北方人去處理嘅，即係佢哋獨攬大權嘅。就算戲院嗰啲廣告部啊，或者將啲英文嘅戲譯翻做中文啊，或者甚至乎幫一啲節目改名啊，幫一啲劇集改名啊，或者戲院譯翻過嚟中文就唔係直譯噶嘛，再要加多個天花龍鳳嘅名，就係揾啲師傅嘅所謂。咁因為我有幸入行嗰陣時咧，我就見過錄一個電影嘅戲名嘅時候咧，即係嗰陣時有電台啊，就賣電影嘅廣告仲多過電視嘅。咁基本上咧，佢嗰啲 spot 咧多到爆嘅，即係話每出一套電影咧，佢差唔多嗰啲 prime time 咧，全部都係講緊有邊套戲上映咁樣嘅。以前啊，即係講緊八十年代都仲係嘅，九十年代都有輕微嘅。咁嗰陣時咧，我記得嗰陣時商台有個叫關龍嘅係咪 DJ 咧？佢又唔算嘅，即係當時關龍係唔知廣告部都出名嘅，好多人都提佢個名嘅。因為商台有個傳統咧，台前幕後都要講佢個名噶嘛，所以我哋阿何亨佢都係 operator 轉咗做上開麥，甚至乎I Love 佢哋以前都係做 operator 出身咁樣，之後做咗 DJ 咁樣啦。咁有呢個傳統嘅，咁所以關龍就出名啦。咁關龍嗰陣時，我啱啱翻工幾日咧，去錄音，即係錄音室嗰度做，就幫人哋錄廣告嘅專題。咁咧嗰陣時嗰個人就係關龍咧，就拎住幾沓嘢嚟，日理萬機咁好做得嘢嘅。咁啊一次過嚟錄咧，你冇理由錄一套戲名 book 你兩個鐘，可能好嘥錢噶。咁於是乎咧，佢無論電台嘅 spot 啦，同埋電視劇一次過咧就 group 埋曬，即係佢統籌曬佢商台嗰啲廣告咧，就揾人上嚟錄音。咁我當時錄音室咧就係商業嘅錄音室啦，就同電台唔同嘅，即係啲器材比較好啲啦，同埋即時錄咗個聲咧，即時幾個 media 出嘅，即係收音機又出啦，同埋即刻啤埋條廣告，所以咧就順便喺我哋做埋。咁嗰陣時我記得咧有一套西片咧。就 Mel Gibson 嘅，唔知好似叫做光天神鹰。咁咧上到嚟咧有套戏咧，但系咧就未度到个名嘅，即系冇中文名喎，仲系即系嗰阵时系讲到咁个，有即系嚟到先至等嗰个师傅咧，即系可以测字咁样咧，就交个名俾佢。咁咧跟住咧嗰啲米路吉逊唔知咩战地。唔知咩火爆咁樣，即係整完一大輪嗰啲內容之後咧，先至加個名落去。咁我先至知道，哦，原來香港都係嗰啲講國語嗰啲人去負責改呢啲名嘅咁樣。咁於是乎咧，即係我哋都慣咗㗎啦。咁但係咧，即係香港人有個好順民嘅一個表現咧，就係所有嗰啲名咧，你明明。以咩為標準呢？改個名，譬如你香港主要都係 90% 都係講廣東話咁計呀。咁你要拼一個音做一個英文名，你係咪應該要嗰90個人讀你個名出嚟，而好最接近嗰個英文為標準係咪？咁但係香港係冇呢回事喎，原來即係好離譜喎，有啲字錯到。 咁我一陣舉個例啊，即係嗱，譬如鄧寇克已經係啦，因為當時可能關於二戰嘅嘢咧，即係香港人講廣東話嘅咧，就唔係好識條鐵噶嘛，即係多數勞苦大眾，咁佢哋可能有研究嗰啲學者咧，通常都係講國語啦。咁 OK 呢個我都姑且，我覺得即係接受，因為你除咗你讀出嚟咧，仲有喺書寫方面咧，你能夠大家見到嗰個名都一致，係認為嗰個地方，咁就係鄧寇克。 正当探长讲到咁敏感嘅题材嘅时候，个直播就突然间停咗啦。我哋再听下探长有啲咩回应。 翻嚟啦，真系冇符啊！都唔知點解，哇！我都唔知咩事啊，真係好頭赤啊！都係得三個人睇，又見到，但係留言都唔止啦。點解咁嘅咧？乜其他台都死咗啊？好，可能有啲特別嘅原因喎。真係奇怪，原來用 Firefox 咧係讀唔到留言嘅。我而家用翻 Firefox 嚟開。 If all went as planned, then we are touchdown and. 都唔知有咩可以改善啊！呢樣嘢真係。 Anthony Chan 食過杯麵先慢慢嚟，試糖 reboot 再開始過。Waters Zero 有啦，惡徒要有翻，菠蘿包哈哈。I can tanking C and K now， 試糖得咗。Nancy Rido Albert Yard 又俾人搞。Angel Rido Ultraman 數96 reboot modern router clear cache。Rasputin Watch Site Hello Mother 135 Hi Albert Yard 細聲咗 Lorandy 好邪 細聲咗 市堂53人 Air Force I Force 溫鞋53人 Waters Zero 56人正在觀看 Fallen Wong 56人正在觀看 Jack Music MB 鄧模式剛才12分鐘有冇內容？我遲了。Ultraman 數96而家有翻啦。Mother 135冇事喎。Christy Chung Hello Time， 好耐冇見。 Christy Chung 啊，係邊位 Christy 咧？以前你叫咩名啊？有冇型？有冇頭像？頭先講到乜嘢啊？頭先就講到改名嘅問題啦，即係我就。即係有好多地方名啊！咦，我乜都冇喐過，點解話個聲細咗嘅咧？連監製都係咁講喎。細成點啊？點解嘅？等先啊！ 而家点啊？而家可唔可以大声？大声啲！哇，大声到爆咗！而家点样？有冇大声啲？而家点？系咪大声咗 ？Siri 把声细，咁我把声咧？哦 ，OK， 我把声系咪正常？定系太大？哦 ，Siri 细，点解 Siri 会细嘅？唔紧要啦，好，而家正常得啦。喂，头先我讲紧嗰啲讲到边度咧？你哋 Albert Yard 而家正常 ，Model 135声乐 ，Lorenzo Equin，Nancy 系 Siri 把声细声。Albert Yard Siri 細聲 Albert Yard OK Lorandi OK Rasputin Watch Sight Better Model 135得 Dial Chalock C Tong Nice and Clear Waters Zero OK Air Force I Force 溫蟹好夠大 Nan Siri 可以啦 OK Ultraman 96喂 Thank you 贊助請監製做手語翻譯，咁你佢自己答你啊呢、這個。喂，頭先有冇人聽到我講到邊度？我停咗啊，咁我可以重複講啊嘛。 贊助請監製做手語翻譯直播 ，Lorenzo Lang Locked 1999 Thank you Dominic。 咁咧 ，Dominic 嗰顏色咁好嘅。是不是 random 的呢 ?Team Blink, 當然是 live 啦新來的啦真是歡迎你。喂還有呢剛才你記不記得我講到哪裡因為我講了一些即是我對一些改名的經驗啊即是我的見聞大家有沒有聽到呢不知道。還是剛才停之前是講到哪裡有沒有印象聽到改名啊哦，咁有啲新入嚟嘅，招呼下你啦。即係頭先講到 ，Hello Alan， 而家先嚟。冇啊，因為咧我睇咗套戲，咁就係啊，冇錯啊。I love 都係 operator 轉 DJ， 係喎呢排成日都係咁紅仔，唔知點解喎。即係我都冇計啊呢啲，從頭講過。好啦，咁啊快講一次啦。咁即係話呢即係其實我份人呢就好無聊嘅講啲嘢又冇乜社會性但又存在咁樣啦即係點解我覺得存在呢就係我覺得有時嗰啲地名足球員啦甚至乎同埋一啲最主要係地理嗰啲名嘅翻譯呢咁同埋一啲將中國嘅名字翻譯去英文呢咁呢個都有啲睇法同有啲觀察到嘅。咁譬如大陸叫自己做北京，咁理所當然啦，因為佢啲人講個話係北京㗎嘛。咁譯咗個中文北京，咁佢鬼佬即刻聽得明啦。即係同埋就算鬼佬講北京，咁北京人都聽得明咩係北京嘅。但係如果鬼佬同你講 Peking， 同個大陸人，咁我真係分分鐘唔知你講乜㗎嘛，係咪？咁我就係覺得咧，香港。嗰啲譯音嗰個問題呢都幾嚴重嘅原因呢香港大部分人呢都係一個講廣東話嘅城市啊自古以嚟都係我諗係咪呢咁呢係走難即係大陸有啲災難走難就走咗好多講外省話嘅人落嚟咁外省話包括上海話啊浙江啊即係都係上海啦同埋北京啊東北啊咁嗰啲話咁呢後來八十年代後更加多四川的女士來啦咁所以呢香港呢點樣改變人口呢都係主流呢都係講廣東話咁呢好多近代落嚟嘅大陸人呢唔係近代即係八十年代開放之後至到2010年之前呢好多大陸人落嚟呢都努力咁樣學廣東話嘅即係都想融入社會嘅咁呢啲呢即係如果你有咁嘅心 即係想融入社會，我都覺得你係自己人嚟嘅。咁可能俾人話左交啦，因為有啲人嘅講法落親嚟嗰啲都係蝗蟲啊嘛，我就唔認同嘅。即係只要你嚟到呢度，好融入社會，即係跟翻呢度嘅規矩，咁我覺得 OK 嘅。咁太多嘅唔得啦。咁而家冇得你揀添，仲折墮。咁咧跟住我頭先講到嗰個譯名咧，就係、是我就係睇到嗰套戲叫Dunkirk。咁咧呢套戲原本我第一次見呢個名咧，都係近來，因為我對二戰嘅常識就太低啊。咁咧我都係喺地鐵站嘅燈箱咧見到鄧寇克咁樣，咁我話咁複雜嗰啲名咧，點解改到咁㗎？咁咧原來就係 Dunkirk 呢個地方咧，就係喺法國嘅北部咁樣。咁咧跟住我好興趣睇呢套戲啦，亦都睇咗啦。咁咧跟住我覺得奇怪啦。即係令我諗起，明明 Dunkirk 兩個字中即係我哋廣東話燈同埋 Kirk 都有呢個音嘅，但係點解硬係要改三個字啊？同埋嗰啲咩黑啊、咩耳啊咁嗰啲咧？咁咧就其實又唔奇嘅，原因就係地理啊、同埋翻譯啊、同埋呢個文化文藝嗰啲嘢咧，就素來咧都係大陸落嚟香港嘅人先至會做嘅，即係早期嘅時候啲上海佬。即係嚟到香港，亦都改變咗香港好多唔同嘅唔同嘅語言啊，或者一啲俚語啊，都有啲上海佬嘅影子嘅。咁因為嗰陣時做翻譯嗰啲人咧，嗰啲人才咧，即係就少廣東人嘅相對，因為廣東人主要都係勞苦大眾啦，甚至乎有啲喺廣州好有文化背景嘅，未必落到嚟香港，可能。又未必係做到嗰啲行業，因為咧佢哋喺上面落嚟，佢哋都埋堆噶嘛。咁事實上嗰陣時經濟咧就係都係俾上海人玩曬嘅，即係當時戰後嘅時候。咁所以就嗰啲人譯咗地理名咧，亦都唔奇。因為開頭我覺得，即係開頭又係陰謀論咧，肯定係大陸逼過去用呢啲咁嘅名啦。但係我聽阿 Gary Kwan 嗰個節目咧，講軍事啱呢集又係講呢套戲咧。佢話原來大陸有另外一個譯名嘅，就叫做敦克爾克啊，四個字添啊，仲論盡啊。咁所以咧，我發覺原來香港人咧都俾一啲唔係廣東人嘅人影響得幾大嘅。咁我覺得呢樣嘢就真係好奇怪，即係你明明嗰個地方咧就九成都係講呢個話，咁你點解唔譯一個名咧？嗰個名係你嗰九成人咧讀出嚟。同嗰個原本譯過嚟嗰個 original 嗰英文係大家都相通嘅，咁你溝通都易啲係咪先？咁但係以前係咁嘅情況咧，我覺得就無可厚非嘅。咁但係到而家咧，好多人都係堅持要跟翻嗰啲名字，我覺得呢啲真係攞嚟賤啊！例如有個朋友講維珍尼亞州啦，呢啲就即係而家叫做弗吉尼亞。咁我覺得大陸人咧係有嗰個意志咧，係想你係偏要你咁樣，我偏要改咗你嘅。即係自古以嚟啦，譬如我哋覺得以前係鬼叫啲上海佬讀書多啲咩咁樣，我覺得我接受嘅。咁但係而家大陸人咧巴閉到咧，成日都改曬香港人改嘅名字。例如曾經十年前啦，好彩唔能夠得逞嘅，就係你知唔知温哥華都改過第二個名嘅。我有一次搭去温哥華。落機嗰陣時見到死落飛咗去邊度咧？咁陌生嘅聽未聽過呢個地方？原來温哥華曾經係改過一個大陸名嘅喎、哦，咁唔知點解瞬間咧，可能實在太難接受啦。因為咧，温哥華當地咧好多唐人嘅社區咧，都係 original from 一啲廣東人或者香港人去嗰度建造噶嘛，即係甚至乎好早去起鐵路嗰啲都係台山人啦，台山人都係南方嘅人，佢講啲話咧，相對咧就比較近廣東話嘅。咁好明顯，New York， 咁佢嗰啲唐人街咧，嗰啲大廈名啊，嗰啲街啊，或者有啲機構啊，嗰啲名咧都係跟翻台山話嘅。我覺得相當合理嘅。譬如我哋叫曼克頓咁樣，其實曼克頓都唔係廣東人作嘅，我相信，因為廣東人個頓字。啊，都頓係咪 Manhattan 都似啲啊？咁但係咧，你知唔知曼克頓喺唐人街譯做咩啊？有冇人知啊？法文 Dunkirk 點樣讀啊？哦，就係 Dunkirk 啊！哦 ，OK， 明白。OK， 好，明白。咁可能就係因為咁樣啦。但係而家就算嗰套戲咧。 我即係嗰啲英軍呢個古仔裏面咧，英國人都係讀 Dunkirk 嘅，咁可能法文係咁讀都唔奇。咁 Manhattan 咧就台山人叫文鐵五啊，文係英文嘅文啦，啊有人即刻出咗啦，曉事老寶。但你用翻台山嚟到文鐵五咧，係啱嘅 Manhattan 啊，即係連嗰啲當地嗰啲，因為英文咧，即係可能美國咧。個藤字又唔讀個 T 音㗎嘛，咪黑銀㗎嘛，咁所以叫文鐵五呢，我覺得係非常之啱喎。我覺得起碼呢，即係個地方譯嘅名呢，好似文鐵五咁樣先啱，即係先啱對路，我覺得。咁唔同地方有啲唔同嘅音，有乜咁奇啫？咁但係我覺得而家大統一呢，就真係千奇百怪。例如嗰個 Mark Zuckerberg 嗰個人嘅名，我點諗都諗唔到咩叫朱克伯格喺边度嚟嘅咧啲音？我想问下普通话朱克伯格点样读咧？究竟？请问咁，所以不知所为啊！我觉得真系，即系就算你用普通话都读唔到个音，咁你把鬼即系把鬼咩？你咁样即系譬如嗰啲Bill Gates 啊嗰啲，明明即系个盖茨嗰个国语又点样读咧？即系乱咁嚟嘅，真系接近，我觉得。即係最好笑就係大陸人成日以為自己識講英文，一講到啲名咧，又用翻自己嗰個中文嚟譯翻出嚟，根本就唔知你噏乜鳩。唉，總之啊，真係亂曬龍啦。咁我覺得而家香港本地人咧，即係都唔捍衞下呢啲我哋首先接觸先登嘅一啲機會，去俾翻自己人。去聽咧，即係成日都香港人有個幻想咧，成日幻想自己係一個國際城市，但係國際城市唔使包埋中國噶嘛。咁即係你本地，你反正你嘅廣東話，你個語言都好多 limit 噶啦，喺國際上你都係俾人孤立噶啦。咁你做咩要同佢接軌啫？即係呢個我嘅睇法啦。你可以話戇鳩嘅，咩扎克伯格、Zuckerberg。如果用普通話是否唯一咁樣譯法呢，咁樣我真係唔知道。哇，好多名，好多留言冇讀到啊。Argo 嗰度我都開始唔知道你講乜啦。喬丹就更加不知所謂啦，老美。 我叫太陽黑子活躍期，粒黑子大過地球，波羅巴維珍尼亞州 Renault Train 高鐵直接揭露湯叉九毛頭幾感人渣，市堂新界人係咪多數講客家圍村話？句號，曉事老寶今次攞咗把梯 ，Sharon Ann Hello 探長 ，Hello everybody。Travis Sam 敦克爾克 Albert Yard Dunkirk 套戲未睇，個地方就去過 Ultraman 數96大陸物狗後面卷嚟都加個難聽個粗口，個個音都寫出嚟。波羅包敦克爾克 Dunkirk 法文 AM 是 Dunkirk K 音嘛？句號曉氏路寶文鐵誤是人福爾摩斯最不解、 哦、 原來又是方言 族福爾摩斯我知點解 了 Force 溫鞋滿地可改了叫蒙特利爾 Ice General 個兒子 U N 耳朵 Travis Sam 扎克伯格 Travis Sam 好像是 Ice General 又多餘韋信旺佛羅倫斯定匪冷脆 Terry 國王停之把溫哥華改叫為雲蓋華Ive General 朱西伯格 Travis Sam 普通話譯音真係好堪夠 Air Force I Force 溫鞋池 D 佐敦站可能都改 Q 做喬丹站 兩秒氣匪冷翠係我以前都聽過的，但佛羅倫斯係幾時改的呢？真係唔知道乜黃庭之咁有 power 可以改溫哥華叫做雲蓋華，咁雲蓋華起碼都讀得到啊，都起碼 Vancouver 都三個拼音啊，但係我唔知道有冇人記得曾經喺大概係2007年到啦，咁呢我搭國泰航空呢落到地面之前嗰個地圖，我都真係的確見到有個叫做唔知咩四個字嘅溫哥華㗎，真係崩潰啊！當時見到真係。咁同埋咩單咗把梯，我唔知你講啊，今次攞咗梯係咩意思啊？曉事老婆 新界人多數呢就講客家話啦，同埋圍頭話，即係兩大語系啦。客家話嘅原因就係客家人都周圍都有嘅，即係佢哋鍾意漂移㗎嘛。咁圍頭話呢就係嗰啲圍村裏面本身就係圍村，即係新界原居民係圍村人嚟㗎嘛。咁所以就係講圍頭話囉。湯渣話咁家產，即係入咗行會即刻變咗衰過狗，我覺得。即係狗梗係唔係好衰啦，即係變咗人渣囉。屌你之前講嗰啲即係反高鐵嘅時候你都有講啲人話㗎喎，吳家祥。屌而家調緊轉嚟講都咁死嘅。同埋太陽黑子活躍期，粒黑子大過地球。你咁樣講呢 ,Argo, 我不嬲都認知係咁樣嘅。但唔知我上個禮拜又聽到有啲報道話太陽冇咗啲黑子喎。都無厘頭，點解太陽會冇咗啲黑子嘅呢？咁所以呢就令對地球影響好大喎。係好矛盾嘅，佢報道就話地球唔係太陽黑子唔知數量減少，所以地球呢就短期內會有冰成小冰河時期咁講嘅。咁究竟係地球太陽嘅黑子大咗啊，抑或冇咗呢？我真係唔知點解。即係我又冇懶啦，自己又冇走去找下啲英文嘅傳媒睇下點樣講，因為 NASA 都講過㗎，但我冇睇到。廿幾年前香港已經係用鄧寇克套戲名，我知啊，原因就係一早就係嗰啲人翻譯已經譯咗鄧寇克啊嘛，咁所以我接受喎，因為當時真係冇香港人做呢個職位，咁所以俾曬嗰啲講國語嗰啲出版界嗰啲人壟斷咗，咁好正常呢、這個，咁叫慣咪叫囉。 Running Mouse Hi, 大家好，你活著 Hello 探長 Travis Sam 唯一的國家統一的，他們亦都用什麼話都讀不回英文過音， 我 是張良福爾摩斯，是福建話譯出來， 是沒錯， 字是讀 Travis Sam 匪冷脆，譯名來自徐志摩首詩 Camden、香港人真是至今代落。 I've General 最早是項思郎，八十年代人叫軍艦士堂，出現 Chan Fact Check 又嚟。鄧寇克幾十年前原名鄧九克，似乎是早歲南來文人的翻譯。我個人認為翻譯要堅持信達雅的基本原則，但大陸譯名慣用音譯，但毫無文化可言，好似維珍尼亞嘅優雅又有歷史感，英籍但弗吉尼亞真垃圾。弗吉意思變做不吉利了，大家要守護真正美麗的中文。 其實我覺得呢，即係你所謂嗰種中文呢，信達雅，我覺得有個缺點呢，就係、是、會情緒化咗，即係你會將嗰個物件或者將個地方呢，用你譯嗰個人嗰個價值觀去改變咗佢嗰個譯名。嗱，舉個例啊，香港人以前幫英國人做嘢嗰啲所謂師爺咧，就將啲香港嘅街名咧有英文先噶嘛，以前多數啊，咁咧跟住譯翻做中文噶嘛，咁有啲師爺係玩嘢喎，明顯嗱，例如賈炳達道啦，我覺得真係好搞笑，你 Carpenter Road， 咁賈炳達道即係。阿炳都仲要假嘅，即係用我哋廣東人嗰啲，即係係笑交佢，好明顯就係、是、咁。但係你嘉賓達道係咪更加可譯得好先？即係 Carpenter Row， 即係你有如果你講順達啊 Carpenter 嘉賓達，即係嘉賓都達嚟呢度嘅，咁咪即係好先？咁好明顯就係、是、嗰、那個師爺咧，就有啲自己有 hidden agenda 啦，或者想整蠱啲鬼佬啦，咁樣就成為咗呢啲。即係笑料啦，咁同埋 Budin 炸街，哇！大佬個名衰唔衰啲啊 ？Budin 炸 ，Bud 係黑食 ，din 就係諧音就係癲佬，炸就係奸炸。喂，你仲唔係整蠱啊？呢啲咁，所以我覺得有辣有唔辣啦。即係啲戲名，尤其是啲戲名又係咧，明明即係我覺得啲人成日就笑台灣同大陸咧直譯 我覺得直譯又冇咩唔好喎，因為人哋套戲先係 original 作品嚟㗎嘛，嗰套戲人哋想故作神秘，想淨係講個名字，或者想用另外一個字嚟有個隱喻，就話俾你聽嗰套戲，即係唔想話俾你聽講乜，但係咧就想俾你有個特別嘅感覺。但香港人真係懶叻嘅喎，成日都譯啲戲名咧，就自己加自己嘅諗法啊，加老禮嘅元素啊，又甚至乎咧穿曬橋啊，劇曬透啊咁樣。我真係好秒啊，由細秒到大啊！即係呢方面我同阿呢個陳超興係嘛啊陳生啦、啊，有少少出入啦。即係我唔係太贊成啲外來嘢咧，你係要加一個本地嘅一個咁多個元素落去嘅，因為以前譯戲名咧，直頭係咧睇風水睇八字咁嘅。即係我唔知道聽邊個講啦，唔知我聽老蕭啊，定唔知道再早啲啊，就係話亞視麗的嘅時候咧，嗰啲劇咧又唔知揾邊個揾高人批過咧，就一定係要三個字同埋有動物喺裏面咧，先至可以贏到無線嘅咁樣。咁於是乎有大白鯊啦，有鱷魚類啦，嗰啲咁嘅劇名喎，天蠶變啦咁樣，後來咪又撲街係咪先？即係呢、這個。佢好彩噏中幾鑊，咁咪變咗大師咯。即係我覺得，你譯本地，即係改本地名咧，就我覺得就真係充分自由嘅。原因就係嗰啲劇根本就係本地嘅人創作。咁但係我覺得西片嗱，譬如《轟天神鷹》，我又要講呢套嘅，即係我秒爆一世啊！真係嗰套戲講嘅 Mel Gibson 咧，係做一個直升機司機，直升機師嘅，佢又唔係軍人嚟嘅，佢又唔會落炸彈嘅，佢係俾人炸嘅啫。咁同埋佢大話夠好彩又唔死得嘅啫。咁但係咧，因為轟天炮好紅 ，Mel Gibson， 咁所以咧又跟翻嗰個人個名氣。咁咧以後 Mel Gibson 咧就乜都轟天噶。好彩後來到嗰套 Braveheart 唔係嗰個人改啫。如果唔係咧，就叫做咩啊？會點樣改咧？你估如果嗰套？Braveheart 嗰套戲，或者即係後來佢都仲有幾套噶嘛，咁所以我覺得即係如果太過分嘅話，就真係好離譜啊！ I've General 今次呢出電影係翻拍 ，Leading John Haley， 我終於有次唔係臨尾先翻到嚟。M.K. 滿匪冷脆亦的好喎、哦，應該唔係共產黨統治下嘅產物。岩岩打完有人快過我添。廖卓碧咸叫貝克漢姆死得。韋信旺頭先聽推古先啱啱講完，以前用華爾茲，而家又變咗講圓舞曲。Terry 霍爾多倫多，黃庭之就改叫屠龍刀，韋信旺阿巴電街，是人私速列車，我覺得差過就敢苦山行。Patrol 戲名劇透經典一定係原人集地球。Channel Chun， 早晨探長，香港近年翻譯的戲名係好差，菠蘿包蛋鹹片片名好易正。Can Chan 撲頂茶等於撥電炸。Rotis Zero 諗起呢套戲名飛上枝頭變鳳凰。 咁劇透咯呢啲，即係我覺得我好秒嘅，即係大家可能覺得好雅啦，但係我覺得一定要尊重原創咯，即係包括人哋作嗰個名咧，佢都有個意思。點解叫咁嘅名嘅嘛？即係以我所知，最經典一個外國戲名，佢又干涉另外一個國家上呢套戲嘅時候，嗰、那個名嗰、那個音咧，就我以我所知，就係、是《Shining》嗰套戲，即係《閃靈》啊，《Shining》嗰套戲佢嗰個 marketing 係大到咧，佢到每一個埠，因為當時咧。譬如迪龍電影公司啊，或者周立嗰啲咧，當時真係有 headquarter 喺香港。我知道亞視嚟到有嗰幾間電影公司，直頭係直接係由當地嗰啲人派一個人喺度咧，就負責 market 香港 即係喺香港嗰啲院線啊，點樣宣傳啊，直頭係咁樣嘅以前。咁而家放曬手俾本地人做咧，就冇嗰支歌仔唱。咁然後咧，去到唔同每個國家嘅 Shining 嗰套戲咧，佢都係有個特別嘅名字要俾佢，要俾佢審批。佢覺得個音咧似翻嗰個戲名，先至可以 approve 佢嘅。咁咧，如果因為可能當時好嚴重地咧，即係改名改到劇透曬啊，又夾硬要即係為咗個即係啲人去睇戲而損失咗個神秘感啊。咁我覺得當然有啲亦都好啦。咁但係我即係我都覺得係搞笑多咯，印象中。 你和陳明天過後，後天。明日之後 the day after tomorrow， 你覺得邊個好啲 ？Air Force I Force 溫蟹，轟天紅心，菠蘿包轟天紅心，韋信旺所有 Wood Island Scarlett Johansson 都情迷 XXXX。Ive General 香港第一任總督就係潑電炸，但係佢原本係亦做潑頂茶，原本冇咁核突。Lotus Zero 或者叫麻雀變鳳凰都得。Keith Hawkeye 探長就快交八月費用給你。其實 Super Chat 抽幾多用，係唔係用 PayPal 好啲 ？Air Force I Force 溫蟹有印度劉德華啲戲一定叫打死不離。XXX 係，我覺得真係好膚淺嘅呢下，即係香港人為咗賺多啲咧，真係可以去到好盡嘅。呢咪獅山精神咯，即係我最廟嘅其中一種精神。嗱，我覺得咧，明日過後後天啊，明日之後咧，其實三個都冇偏離咗 the day after tomorrow 嘅。咁我當然覺得明日之後啊最好啦，因為我哋都係用即係好易明白同埋可能我已經接受咗啦。轟天紅心啊，勁！同埋有史泰龍嗰啲咧，全部都有個龍字噶嘛。甚至乎有一集咧，佢唔知嗰條隧道咧有恐襲啊！嗰條 New Jersey 嗰條隧道咧爆炸咗，跟住要潛落水嗰度，唔知點解開翻啲唔知咩掣，救曬成個隧道嗰啲人唔使浸死咁樣。嗰套又唔知點解同龍有關嘅，真係好好笑嘅。光天潛龍定唔知咩潛龍咁樣，唉，連成龍都係噶。成龙龙少爷之后都好多龙噶。 韦信旺所有 Wood Island Scarlett Johansson 都情迷 XXXX。Ive General 香港第一任总督就系潑電炸，但系佢原本系亦做潑頂茶，原本冇咁核突。Lotus Zero 麻雀变凤凰。跟住Keith Ho 就话。其實 Super Check 係抽多啲傭嘅，我哋計過，我諗差唔多有一半嘅。因為我哋最慘，我哋簽咗間 agent 咧，咁所以咧，即係遲啲可能要麻煩大家咧搬一搬去另外一個YouTube account 嗰度，咁由頭嚟過啦。因為當時我開Stage Tube Channel 嘅時候咧，喺YouTube 直頭係唔收我哋嘅，即係你想同佢合作，因為美國行先嘅。即係嗰個收廣告同埋嗰陣時未有 Super Chat 啦，咁後來我哋即係焗住係因為唯一個 solution 係可以收到廣告咧，就係經過間 agent， 但係嗰 agent 而家又唔答我哋，又唔覆 email， 唔成，唔知想點，但係錢就照收，咁所以呢個都係一個重大嘅搬遷計劃嚟嘅，即係又係一個 Dunkirk 嘅事件嚟嘅。 脆蛋唱回应探长，唔一定呢个意思，好似翡冷翠都好靓。至于街名其实系有唔同师爷翻译，所以有唔同版本。后来港英政府统一译名都改唔翻，所有人习惯咗。Kent Lam， 我觉得以前香港电影中文名算译得几好，好过台湾大陆。Walt Jones 闪灵其他中文地区翻译鬼屋。 好唔知点 ，Lenot Cam 龙出生天 ，Charles Shampoo 都系插班女学生最顶人。 插班女学生简直系绝啦呢、這个。嗱、啊，譬如讲翻阿陈生，佢话系咯，即系你讲紧要个字靓都啱嘅。咁有得拣就梗系拣咁样拣啦，但系亦都唔可以同一时间將個意思扭曲咗喎，我認為。咁咧，同埋譬如譯個名字都麻煩啦。鬼佬譯香港人個名字都係好論盡嘅，即係你明明嗱，以我所知咧，姓梁有啲人係 Leon， 有啲人係 Leon 咁樣。好明顯咧，就係收你個名嗰個人咧，即係你新移民嘅時候嚟到你讀出嚟咩，可能嗰個鬼佬聽到你咩音，咪寫啲咩咯咁樣。咁所以姓梁都有兩個音嘅。咁但係多數咧。明明嗰個音都唔係我哋嗰個音呢，有些人就即係佢夾硬要大家接受咗，譬如叫阿寶，明寶係 BO 㗎嘛，係咪？咁叫阿寶嗰啲人叫 PO 㗎喎，明明我叫達華個達字係 D 字發音㗎嘛，但唔知個 T 字發音會俾達華㗎喎，即係呢啲夾硬係俾人哋強姦嘅，可以話係。即係鬼叫你嗰陣時，香港多數文盲，即係你攞身份證又焗住要嗰啲人幫你登記個名字，又或者佢哋已經一早已經有一個 system 跟個通姓嘅都唔定。咁逆通姓嗰條友可能又唔係廣東人嚟嘅，我唔知啊。即係嗰啲 one two three four one two three four 咁樣嗰啲，即係但係我覺得有啲名字真係好離譜咯。譬如譬如聽過陳生 C H I U Chiu H A N G Hung。定空啊，哼啊，呢個都 limit 咗幾個，譬如 H I U 超可以照啦，可以超啦，紅 H U N G 先係紅，但 H U N 就行啊嘛，超行咁樣，即係呢啲好類似嗰啲，有啲亦都好精準嘅，咁但係咧好不幸咧，多數都係唔精準嘅咯，夾硬你讀咗個名字出嚟咧，就要變咗第二個音咯。但大家都，我同啲同學咧，即係中學嘅時候都討論過呢啲問題嘅。咁但係大家都係慣咗就算啦。嗰個權威嚟噶嘛，人都係咁讀，係你特別麻煩啫嘛。即係好多人都認為，即係提出問題嗰啲人係特別麻煩嘅，到而家都冇改嘅。即係我提出個問題，即係我觀察到啲嘢，並唔係我要改變佢啊嘛。咁唔知點解一般人都覺得我呢啲係即係問題兒童嚟啊嘛。咁但係當有一日係能夠你揸主意嘅時候咧，係咪應該變得個世界更加溝通得好啲先？即係我咁樣諗啦，諗多曬。嗱，睇個插班女學生咧，唔知有冇人唔知道咩戲咧？可能有啲女士唔知道有套咁嘅戲叫插班女學生。咁咧即係個名好 generic 啫，即係一個插班嘅女學生係咪？咁但係咧換咗一套鹹味嘅時候咧。呢啲本男人就諗得出咧，即係成個情景都出埋，同埋最好咧就係你可以一個麻甩佬可以同個仔話：爸爸琴晚去睇戲喎，咁樣跟住睇咩戲啊？話插班女學生咁樣，你都係照直講俾佢聽咧，你都唔使面紅耳熱咁樣照直講，同老婆都係可以咁講，即係覺得呢啲咪奧妙咯。咁所以咧，即係我好大膽咁樣相信咧。即係喺曾經我喺一啲媒體嘅公司，唔係製作公司做，就經常接觸到媒體嘅。咁嗰陣時係 LD 時代啊，即係咁大隻 LD 碟咧。咁咧，我諗我都影響到社會少少嘅，因為嗰陣時我哋成班同事咧都走去鬼鬼祟祟咁嗰啲影音鋪度租鹹碟睇嘅。咁咧租一隻要成一日都要廿幾蚊啊！即係嗰陣時揾到幾千蚊、廿幾蚊好多噶啦嘛，咁於是乎咧就一租個碟就劈去我哋有個叫 VT 房，就有份夾錢嗰啲咧，就每人得一餅 VHS 就大家分享咁樣嘅。咁咧，但係喺街嗰度咧要商量租咩唔租咩，甚至乎你收錢即係收籌嘅時候咧，譬如我哋六個人嘅通常都四至六個人嘅就一齊啦，今日落去租碟啦咁樣。咁咧，有時我負責，有時另外一啲同事負責，有時一齊落去。咁喺街度咧，喺度高談闊論咧，究竟睇日本妹好啊，又話睇西片好啊咁樣。咁即係最慘就係如果你話睇日本片睇西片咧， 都唔精准嘅原因就係同时就真係会租啲日本片同埋西片，但係点样 specify 咁样讲咩叫日本嘅咸片同埋西人嘅咸片呢，咁我哋呢喺街度呢都希望大睇啲，即係唔使俾人哋发觉我哋好咸湿咁样呢，都讲啲暗号嘅，例如呢我嗰陣时呢就租食寿司或者食猪扒咁样，就厘定咗呢就係、睇日本片定睇西片咁样。咁呢我哋成日都喺度讲，有个同事呢成日都係少数嚟嘅，因为我哋投票㗎嘛，譬如呢排成日睇日本片喎，咁就不如睇下西片啦。咁但有个同事呢硬係要睇西片嘅，咁嗰人叫阿 B 呢，咁我叫咗个猪扒 B， 咁成日睇猪扒，即係喺街度讲啲我哋攞嚟做笑话啦。咁嗰啲媒体嘅朋友呢成日都即係知道我哋鬼鬼祟祟知道做咩㗎啦。咁呢佢就误解咗呢，我哋呢以为呢睇猪扒呢就係嗰啲肉酸或者肥嘅女人就叫豬扒咁樣。咁於是乎呢幾年後呢我聽電台就開始人講醜女就叫豬扒咁樣，純粹一個誤會嚟嘅啫。咁本地嘢叫叉燒啦，當然。第一滴龍係咩嚟㗎？蘇倫我未聽過呢套戲喎。咩叫第一滴龍？龍 韦信旺唔记得系咪探长以前节目讲过，因为个演员译到个名好劲，唔知咩英，但其实系一个顺差嘅故事。 系啊，冇错，就喺呢度。 韦信旺第一滴浓菠萝包蛋点都好过而家西九啲新街名 ，Cantlin 好似 The Gladiator， 香港亦做帝国骄雄，台湾叫神鬼战士。韦信旺电影名捉人深处强奸都系好有意境。平呢间 LARP 日院 ，Ive General 台湾好鬼中意改神鬼 XXXX 总动员 ，Ive General 唐山大力 U and Lord Clan 大榄郊野公园 ，Ive General 日活出名拍艺术性嘅咸片 ，Walt 元消失风雨中，消菜风雨中， 系咯，最熟啦呢啲你哋系咪？咁啊，其实台湾都同香港。当然呢一路以来呢即是骄傲的香港人呢即是在七八十年代呢起飞早过台湾，就硬是觉得台湾做什么都亮过你的，那我都觉得有这样的同感的，那么有什么总动员呢那些大陆又学返晒的，那还有神鬼我就不知道，真的我只是知道台湾戏我只是一套就叫搭错车，第二套就叫假如我是真的，即是当时是我唯一看过台湾戏得这两套啫。其他都不屑會睇嘅。阿窩冤話嗰個消失風雨中啊，呢啲咪有意境咯，即係你直頭睇個名字已經幻想到個嗰場戲係點樣拍嘅，真係。 史堂係當年個名譯成點？好睇個職員，依家唔會啦。出世只唔放译音都得，菠萝包揾部译蓝波好核突。 咩译 Rambo 蓝波啊？我译翻个名啫。咁但系用国语嚟读系咪夹啲啊？点读啊？咁我觉得有时人哋嗰个 original 系就系想你知道佢个名啫嘛。咁我觉得我唔觉得核突噶，其实。即係我覺得你只不過你叫第一滴血咁樣，你夾硬扭曲咗人哋嗰度你想講乜喎？佢點止一滴血啫？屌佢成面血啦，係咪先？咁我只咪夾硬扭曲啫，我覺得。OK， 至於改名咧，大家唔知仲有咩意見？咁啊冇都唔緊要嘅。咁咧，藍寶啊，藍寶電視。OK， James Lai 話係譯做藍寶。咁大陸好似嗰陣時都就係跟翻香港嘅，應該而家巴閉啦。I General 咩 Nam Bao Nam Buo Nam Bao Rambo OK， 喂，咁咧就係、一地兩檢咧，我其實我真係好懶啊，我就係睇咗標題同埋睇咗蘋果一幅圖，但係嗰幅圖咧就已經。了解曬究竟 解放軍會在邊度執法啊，或者公安，咁咧就唔超過200個有槍嘅職員咯。哇，200個啊，大佬，200個可以攞落好多間銀行噶咯，大佬走咗出嚟，即係我覺得呢樣非常危險嘅。即係我覺得共產黨咧衰咗一樣嘢，唔照鏡啊，即係以為自己好受歡迎啊，梗係，即係最衰都係嗰啲撲街咧排軍艦啊。排解放軍營啊嗰啲咧，就令到有個錯覺咧，就覺得香港人咧好愛戴共產黨嗰啲解放軍咁樣，即係，唉，我見到呢個消息咧，我真係慘過俾人強姦啊感覺。你諗下，落到去依度之後，就當入咗中國境咯，哇幾恐怖啊諗下，即係同埋嗰啲人，你話唔俾佢出嚟啫，但我信你先得噶大佬。我哋仲讲紧译音拼音喎，哦唔系开始，喂咁所以咧，我觉得，即系香港都玩完噶啦，即系玩完咗一段时间嘅，但系即系行政会决定咗，系咪经过立法会过嘅咧？我真系唔知系咪呢样嘢系唔系立法会嘅权力所限。咁但係呢個由嗰陣時反高鐵呢，即係幾年前已經大家即係如果仲有記憶嘅話呢，即係其實大家我唔記得咗邊個議員提出嚟就話係有呢個問題喎，一地兩檢即係你冇可能放啲大陸嘅執法人員喺香港度執法㗎嘛。咁佢吳靄儀講，我記得就冇記錯嘅話，可能記錯啦。咁呢喂好嚴重呢個問題，喂但係都唔使幾年㗎嘛，你而家見到佢血淋淋咁樣喺你面前就大條道理，連呢個膠毛頭都係咁講，即係都仲調轉槍頭咁樣講，即係你諗下點可以五區總辭啫？即係我覺得而家剩翻嗰啲議員喺度，你起碼仲有得拖下或者引發大家嘅討論，雖然多能失敗，但起碼都留下一個將來去抗爭嘅種子啊，係咪先？即係等人知道佢對我哋做過乜。但係連議員都唔存在喺立法會嘅時候咧，就所有嘢過咗又唔知有冇傾過又唔知，可以好多嘢都唔使傾，就已經直接過咗又唔知，即係就係咁嘅情況啦。所以咧，雖然我唔會覺得提出五區總辭嘅人係鬼，咁但係咧，我覺得嗰啲人真係得個形字嘅啫，即係形就形在。講出嚟好撚爽啊！喂，即係咁樣先叫做過嘢。喂，但係你仲係停留喺呢個咁低層次嘅、咁低 EQ 嘅從政嘅，或者一個支持社運嘅人咧，我覺得真係好撚大鑊嘅香港。即係到而家，即係我哋話曬接觸咗政治或者硬碰硬，由1997年至而家都20年啦。喂，仲有啲咁嘅諗法嘅，即係仲覺得香港人啊真係會因為你總辭啊！而再選翻入去，又或者喺曬街頭抗爭，就已經可以令到政府有啲改變咩？即係我唔會覺得係咯。即係如果呢度係波蘭，我覺得會可能會改變嘅。即係呢度就算台灣，我覺得有改變嘅。喂，但係呢個香港嚟㗎嘛，大佬。即係可能嗰啲人完全唔使負責啦。可能港嗰啲人已經有曬加拿大護照啊，有曬美國護照，咁佢走出嚟好爽皮咁樣。喂，屌，贏咪得咯，使乜理咁多啫？我可能覺得係咁啦。 失受明日之後，大陸改造後天 ，Ive General 第時捉人連洗頭艇都唔使，菠蘿包200支黑星。好恐怖，菠萝包今时今日乜法会都冇用。Ultramank 数96大陆做 DSKS 步枪成日 jammed 子弹，真系要小心，分分钟打个尿震都走火。 不过走火啲子，你啊，希望有啲子弹啲火药唔够啦。我听下现代唔系咩现代武士啊，阿 James 嗰个节目话。聯合國那些人都不敢用大陸那些子彈的，原因就是他們的成色不夠，即是根本就不夠火藥射不到那麼遠，不過射不到那麼遠都射得死人的，那個東西才令人害怕。 Sharon M 要求人哋总辞嘅人明显立心不良。Ive General 有人提议，既然高铁唔系真直通，仲有福田同广州南站，不如个口岸设系福田。结果果然唔得。韦信宏，如果呢度系台湾，大家仲会日日翻紧通咩 ？Herbert Chan， 以前军营地铁丝网是防止外人潜入，现在。是房子里面的走出来， 其实这埲墙就差不多，现在就是好像那里World War Z 咁样咧，都有啲解放军爬出嚟，都系嚼低佢噶嘛，即系警察可以，不过警察才不会啦。我哋而家香港最惨咧，就系咧，大家同时系香港人嘅时候咧，有啲人受到少少利益咧，就分化咗，就企喺对面。嗰下嘢真係得人驚，即係呢啲就係真係獅子山精神啦，即係從來都係投機嘅。 韋信旺連唔交税都搞唔起，市堂牽涉到修法或立法就要經立法會，釋法就任佢點搞都無佢負。Trinity Chung 專門用來射隊友。 我刪翻個熱水先，好嘈。喂，咁啊，講到呢度咧，又轉轉話題啦。大家就仲有咩睇法？大家即係其實而家喺香港，即係譬如做節目咧，呢啲越嚟越個分析空間越嚟越少啊！即係唔怪之老蕭都要收皮啦。原因就係根本連討論嘅空間都就嚟越嚟縮窄，因為好多時都係行政主導，立法會又橡皮圖章咁樣，仲有咩好傾啫？即係陰謀就講曬啦，咩人咩係鬼就睇曬啦。咁仲有咩好講啊？究竟網台我諗咧都好快，即係如果仲講政治唯一嘅網台咧，好快都好少人聽噶啦，我相信。 Albert 廿高鐵根本就係戰略性考慮，韋信宏認同，都唔明點解湯家驊要契弟成咁。 湯家驊契弟成咁咧，就好有色彩嘅背後，咁又有人話。衰十一又有人話佢亂同，又有人話佢唔知俾人設計裝陷阱、斷正、揸痛腳咁樣各樣，即係充滿色彩嘅佢嗰條友。咁但係有冇人可以具體咁樣講得出個資料來源同埋個可信性有幾高咧？因為咧之前我都唔係好信嘅，咁但係佢行為咧話俾你聽咧，可能唔止咁簡單添。原因就係、是。佢出賣個程度咧，同埋佢嗰種佢嗰種即係調翻轉180度嘅情況咧，即係你有翻咁上下痛腳俾人捉住咧，你先至可以咁肉酸都做得出嘅，因為成正比噶嘛，有幾肉酸嘅痛腳就有幾大啊嘛。咁所以嗱，屈小姐又唔同啦，我見到菠蘿包，屈小姐呢啲啊擺明係自甘墮落。我覺得我同情啊，湯家驊我都唔同情啊，嗰、那個屈榮賢佢兩公婆啊，原因就係、是、湯家驊嗰個傳聞佢係即係自己衰鹹濕焗住，佢唔犧牲自己而犧牲咗我哋，咁當然都係撲街啦。咁但係屈榮賢嗰兩公婆係自甘墮落嘅喎，真係佢自己 hea 出嚟 out low， 跟住焗住企喺嗰邊嘅喎，即係覺得呢啲唔抵可憐啊，同埋佢。好似冇生細路仔係嘛？定係養狗嘅定唔知點？即係佢都貪心到咁樣喎！諗下呢兩個咪撲街冚家產啦，真係。 韋信旺，但我就係覺得衰咗十一都冇而家咁大鑊喎。菠蘿包屈小姐都係 M K， 原香港30年嚟已被奸到人不似人，鬼不似鬼，救翻都已經係殘花敗柳。韋信旺 Jack Zack 七奶 Clan Chan， 不如講下十人同行三人用餐，惡人先告狀，港女怒斥餐廳設最低消費。 我又唔知單嘢喎，不如你講嚟聽下。港女怒斥餐廳設最低消費，好，等我消化一下先。十人同行三人用餐，即係壓曬啲位，仲 呢啲一定會衝突㗎啦。你如果十人同三人用餐，你不如去麥當勞啊、Pizza Hut 嗰度冇人理你咯。咁你去搞人哋嗰餐廳咧，人哋嗰餐廳一晚黃金時間，可能人哋得25個位、30個位，俾你咬10個位咧，就同你開波都即係我覺得完全可以理解嘅。咁你話同你開波啱唔啱咧？咁啊道德上你可以審判佢嘅。咁但係佢真係好擔心咧，俾你壓咗啲位咧，佢賺少咗好多。咁嗰個月可能已經係賺人工嘅話，人工就冇埋咯個老闆。因為我見到好多餐廳咧，個老細都唔知點解仲要做嘅，都係賺份人工嘅啫。主要係收租，即係啲租貴到捱死你咁解啫嘛。咁所以好慘嘅，即係我覺得個地產霸權令到咧人同人之間咧都已經好多矛盾啦。因為老闆又係人，食客又係人。只不過唯一是業主不是人啫，咁已經你唔死啊！即係日日都係有呢啲衝突㗎啦，甚至乎我上次飲杯凍檸茶都俾人夾，我叫我唔好坐半個鐘，即係我都猛，但我都理解佢，咁啊佢都係聽執㗎啦，咁嘅態度。即係我覺得佢唯一解決嘅方法咧，即係我講我嗰單啊，或者嗰個十人同人三人用餐，你咪寫明喺門口咯，你大大張紙黏喺門口。話有最低消費㗎，佢吹你唔漲㗎嘛，你寫到明你都入嚟。但問題咧，嗰啲老闆咧輸打贏要啊，佢驚黏咗出嚟就冇人入嚟。但入到嚟咧就唔準人咁做，我覺得佢自己本身都有問題咯。 喂，信旺屈小姐隨時由頭到尾都係間諜啦。佢左校畢業，美 Ram 屈小姐三個女 ，Ice General 新加坡反對黨曾經試過總辭，結果市民冇反響，李光耀多謝都嚟唔切。Diana 屈小姐有幾個女、，Sharon 屈文記有細路，佢嘅怪獸家長好出名嘛。Alan Chan 公共圖書館啲藏書呢幾年都有變化，大家有冇注意？屈小姐。林先生啲書都好豐富下、Terry 確人哋啲女係英國讀書 ，Very Chan 屈小姐供幾個女在外國念書要好多好多錢 ，Ken Chan message retracted。Liam Chan 其實已經有道好勁嘅牆 ，GFW 最近在升級追蹤干擾得好勁。 嗯。GFW 係咪啲？防止航拍嗰啲嘢，我唔知你讲乜喎 ，sorry， 我真系唔系咩都识噶嘛，大佬。 Clan Chan 网友李芝芝续在 Facebook 撰文，称自己与友人一行十人往长洲一间茶餐厅歇脚，但当中只有三人会叫嘢食。茶餐厅职员于是告知每人最低消费为20元，又拒绝该名网友唔食嘢，每个俾翻20元的提议，令该名网民甚为愤怒，直斥对方做生意唔系咁做。菠萝包屈小姐喺一周工作时俾大陆拘留过，之后突变。Ice General 不嬲茶餐厅净饮都相计，好正常。 咁所以嗰个李芝芝咪？不過我覺得兩方面都有問題的啦，即係我覺得餐廳真係要大大隻字標明自己點樣做生意咯，即係冇話唔準噶嘛，即係唔係犯法噶嘛，即係寫到明話淨坐要20元最低消費，即係其實20元最低消費都很保守噶啦，譬如你食件多士飲杯茶已經過咗20元噶啦，咁我覺得。即係你點解唔夠膽寫明喺門口啫？大大隻字，即係你覺得個姿態太高咁樣，咁你就要捱噶啦。如果你唔講明入到去先至講，或者人哋叫好嘢你先講，我覺得就間餐廳嘅老闆都抵死噶。咁當然呢個李芝芝啊，梗係醒目啦。呢啲即係咩都拗，又用 Facebook 嚟公審人。咁但係你估而家次次公審人都有效果嘅咩？有時調翻轉俾人起翻底，鏟翻轉頭啊嘛，咪自己落嚟品。我覺得而家咪就係咯，即係我覺得有時又唔好太過怪呢啲屈小姐啊、金毛頭啊嗰啲啦。即係我覺得，即係我唔係體諒佢啊。即係問題就係你一個政府，佢要你哋啲市民去有衝突或者有矛盾，佢一定有方法。兼夾係萬事萬靈，即係 当啲市民咁卑微嘅时候，即系当嗰啲人咁等钱使嘅时候，当你又出少少方法去令到佢收买咗，收买佢之后，而佢有能力嘅话，又可以出卖翻自己人。其实自古以嚟都系咁噶啦，即系只不过而家有口有面，假如镬镬咧都拎呢啲人出嚟公审屌一镬咧，咁嗰啲节目通常都收视率好高嘅，或者收听率都好高嘅。但我又不屑做呢样嘢嘅，即系好容易啫嘛，次次好情绪化咁样搵啲人出嚟屌，咁但我就尽量唔好做呢样嘢，即系我唔会嘅，即系我唔系唔嬲佢哋，有时嬲到都爆一两句出嚟。但我觉得呢啲唔应该，即系你令到问题就系你唔能够令到佢因此而收敛啊嘛。原因就系我呢、這个九吹廿四真系太少人听，即系嚟嚟去都系得百几人，今日冇添啊嘛。都有百五人，咁你影響到佢啲咩啫？即係唯有即係提醒自己唔好咁樣做嘅啫。即係當你有機會咁樣做嘅時候，或者其實生活上都好多呢啲情況。不過情緒都始終係要照顧嘅，我認為你屌鳩佢都啱嘅，真係。即係我唔會咁做啫，只不過係。 Very China 小姐乜都可以賣。尤其是出賣香港人 ，Leading 張浩想知屈女士個老公搞乜鬼？以前好似冇咁衰，韋信宏探長好聰明，事主係被網民鬧翻轉頭兼起咗底，又係新香港人。 哦，咁而家都係一個 pattern 嚟噶啦，即係有人以為自己好醒咧，即係因為咧而家啲人喐啲就話上網唱衰你噶咁樣。喂，大佬，你估真係啲人傻嘅咩？嗰件事即係。如果你淨係顧住自己嘅利益而蒙蔽咗成件事嘅邏輯性咧，嗰啲人實賴嘢噶。咁所以蠢人做埋呢啲蠢事咧，就真係好精彩噶，成日都見到呢啲笑料噶啦。同埋佢係咪新香港人都唔關事嘅，你都舊香港人有好咩？即係我哋冇俾文革洗禮，但我哋有俾獅子山洗禮啊嘛。即係當時即係香港人一個奇蹟嘅，的確係。即係明明係同大陸人冇分別嘅，又唔鍾意排隊，又鍾意爭先恐後，又鍾意搶龍蝦咁樣。但係經過英國人嘅統治之後呢，又學識咗排隊。即係所以覺得有啲嘢人係咪一定係死有一邊頸，一定唔會改變呢？咁即係你問返自己，你又可以睇返別人啦。咁但係有啲情況呢，有啲新嚟嘅族群咧，佢真係一世都改唔到。原因就係佢今時今日佢拎咗個國家觀念啊，定係咩民族觀念啊？咁你就唔使同佢講噶啦。即係佢覺得香港喺眼中咧，咩都係唔及中國好嘅時候咧，而大家識得客觀地分析咧，中國有啲咩好，有啲咩衰過香港呢？即係大家有個有把標準，有把尺去量度嘅。咁所以今時今日，你見到嗰啲大陸人咧，點解黑人憎過以前呢？以前阿撐咁樣，佢嚟到俾人玩，即係真係有啲真人嘅存在噶嘛。咁咧，即係個社會冇話唔容納佢嘅，但係你嚟到唔知頭唔知路，俾人扇兩嘢，俾人笑咁樣，佢咪？用呢個嚟做動力嚟做好自己咯，你諗下幾多大陸人落嚟香港，而家調翻轉做緊我哋老闆嘅，即係係有個咁嘅過程噶嘛。咁但係而家落嚟嘅大陸人咧，有咗呢、這個有咗呢個民族情緒之後咧，佢根本就唔會改嘅。最慘就係、是、你佢有咩空間改啫？因為佢覺得自己嗰啲人或者嗰班香港嘅出賣我哋嗰班外港力嗰啲都係香港人嚟噶，同埋屈永賢呢啲咁嘅。衰人喺中間係包庇咗佢哋，繼續即係佢哋好醒目嘅，自己個女即係有人話俾我聽就係擁咗英國教育啦。咁但係到香港咧就不停咁樣同埋嗰啲商會啊，即係嗰啲咁嘅愛國團體埋堆。咁你其實只不過你害咗新嚟嗰啲啫嘛，新嚟嗰啲唔使嚟學嘢噶啦，新嚟嗰啲打橫行就話鳩你唔識講廣東，唔係唔識講普通話，即係咩都夠膽講得出口嘅。即係覺得嚟香港行使主權嘅，咁香港咪玩完咯。即係個衝突就喺呢度嚟啫嘛，最基本。林超榮嗰個麵包台食屎啦！你即係賤格到咁樣都有。 K 听程超荣好似系面包台总监。 嗰个面包台究竟我有冇识啲朋友去嗰度做咧？有啊，通知声、啊。 屈文杰呢啲人唔抵可怜，佢有着数，就不断散播歪理，用啲似是而非嘅逻辑颠倒黑白，重衰过摆明衰格嗰啲，因为佢会不停误导人。嗰、那个林超人以前好欣赏佢，后尾对佢好失望，不知所谓。Liam 唱咗纸人上网嗰度唱，近几日又疯狂追杀紧。想上客网来睇下直播都唔易。 你喺大陆嘅原来，阿 Liam 昌快落翻嚟啦，上面唔系人住噶啦，就嚟。朱明瑞都系面包台，唔系啩？朱明瑞好正常喎，以前仲系港台嘅余孽嚟噶，哇！真系唔敢想象。喂，咁好啦，即系差唔多讲翻头先讲下。一地兩檢又講咗第啲嘢，講下茶餐廳啊 ，OK 啊。喂，咁仲有咧，仲有啊，發叔啦，即係頭先都有人講啊。陳小寶唔好講啊，呢正契弟杜汶迪係咩嚟噶？旺角小巴就咁講過，杜汶迪呢啲係咩嚟嘅？呢名都核突過人嘅，我覺得男定女嚟啊？杜汶迪，杜汶澤我識，杜汶迪就真係唔識。 Renault Clamp 陳小寶、杜汶迪、旺角小巴賣曬廣告 ，comments comments 大陸人、香港人 ，IQ 低係劣質人種，理解唔到做啲嘢會影響到人 ，IQ 同民主發展好大關係，西方國家一路都會 check 住人民 IQ， 係咁咩？咁我唔知喎、啊，我呢個 comment comments 好生面口喎、啊，無端端就～散播族群矛盾喎、啊、你，我覺得唔關 IQ 事嘅，真係，即係其實你個取捨，即係受到啲咩思想影響呢，就個人就會表面上好似 IQ 低咗咁，但其實我唔相信 IQ 差好遠嘅啫，因為大陸人都有啲好醒嘅，郭文貴嗰啲咪好醒囉，咁但係問題就係、是、就係、是我覺得劣質民眾同個社會同埋嗰個民族性係有關嘅，咁同 IQ 係冇關嘅，真係劣唔劣質就。 I've general 中國人就係一堆巨嬰，三廿歲人腦筍都未閂埋，唔成熟，淨係識大吵大鬧，攞著數。張祥著名洋麵包台 CEO very 請一地兩檢，晨早已經寫好劇本，先撥濕你頭，後洗你個身，更着裝你。林超榮開台是為了落格用。根本有冇人听都冇所谓。 系啊 ，Alan Chan 杜家宝我就识 ，Renault Train 小宝兴文迪，新城年代节目面包台再翻唱 ，Sharon M 点解陈小宝系契弟 ？But no 小听收音机真系唔知 ，Comments comments Google 下 IQ democracy 先啦。 哦，好啊。你都系攞人哋嗰啲。啲文嚟当自己嘅啫，系嘛 ？Common comments， 我觉得 IQ 唔系呢回事咯，即系你咁样会影响到我，我唔认同咯。唔认同嘅原因就系 IQ 其实同你个人即系智商就系你去处理一啲问题嘅能力啊嘛，起码都即系譬如 IQ test 咁样，佢里面嗰啲点样 test 到 IQ 就系讲你逻辑性啊嘛。咁我觉得。在不同的範疇裡面呢人都發揮到他不同的 IQ 的但只不過他是被某些東西障礙了他的想法所以令到他表面看他的 IQ 低一點 我覺得是這樣因為其實你覺得大陸那些人是受到這樣的經歷所以令到他們跟主流社會格格不入我覺得 就係、是、咁我你叫我 Google 下咩叫 IQ democracy， 我梗係唔會睬你啦。咪係人哋作嘅嘢，你讀咗你信咗啫嘛。陳小寶點契弟呢，就係、是、因為佢以前就算係做唱片嘅時候呢，都無所不用嘅屎，即係嘅衰嘢都做過曬㗎啦。咁我聽就好多嘅，原因就係我認識好多人喺唱片公司做嘅，甚至乎錄音室做都聽佢唔少嘢。咁好具體嘅，我諗都講唔到俾你聽㗎啦。即係其實唱片公司好喇喳㗎，真係。 Life General 中國人比美國人領養，佢會係一個正常嘅人類。美國人比中國人領養，哇！我真係恭喜全地球啦！ 冇錯。 Life General 正確嚟講係文化。請秦劉皇叔去見毛主席，其實都冇乜好講。 哦，咁啊係喎。即係我想講啊，劉皇發咧，即係唔係想講佢，即係唔知道有冇人記得咧，邊個叫洪明鑫咧？有冇人記得先？洪明鑫咧就係當時屯門嘅區議員，跟住啊進身立法局嘅，我記得依稀記得係咁嘅。不過呢一查就查到啦。咁我細個都聽過洪明鑫係俾人。即係為咗新界嗰啲事務呢，都成日俾人揼揼咗好多鑊，定係揼咗鑊金啊！即係總之，我聽過唔止一次新聞呢，咁係咩人做嘅呢？好明顯就係新界王有關嘅人士做嘅啦。咁因為一講到利益呢，即係嗰陣時嘅手法呢，就係揼你兩鑊就算㗎。但今時今日喇喳到呢，如果大家有睇《竊聽風雲》第二集呢，就應該都略知一二㗎啦。咁我唔明點解有啲人呢，即係發叔死咗都要 RIP 嘅，真係，即係咁喇喳你都要當佢一回事喎，唔知點解，所以我都唔多講啦喺度。咁吳明鑫嘅事蹟呢，如果大家夠老嘅話呢，就應該聽一聽嘅林振強填詞嘅一首歌叫《拼命三郎》，咁就係太極樂隊唱嘅。咁但係呢，我見到YouTube 嗰度呢查呢首歌呢係搵唔到呢首歌嘅 MV 喎，只係搵到一啲人呢自己即係 fan， 即係嗰啲 fan 去剪咗個 MV 呢，就係搞錯晒搭錯晒線呢，就係、是、將六四嗰啲畫面嚟講呢個拼命三郎，佢就係嗰個 Tankman 呢，佢就覺得呢個係拼命三郎，即係嗰個整 video 嗰個人呢就以為是拼命三郎是講個 Tankman 的，但以我所知好像六四年之前定之後有呢首歌，咁呢就係、是、實際呢就係、是、林振強呢就係、是、為吳明鑫而寫呢個歌詞嘅拼命三郎，大家有時間聽下啲歌詞。有冇陳小寶一個契弟嘅例子啊？我做咗 research 再揾你，因為我認識好多人都喺寶麗金做過，真係寶。咁咧個個咧都係同一口徑嘅。咁我遲啲話俾你聽。 Sharon M 有冇人可以舉一個兩個陳小寶契弟例子 ？Jack Music M B 朱海迪果 Style 和吳明鑫相似。 冇錯。 Albert 亞爾古議員 Sharon M 吳明鑫有印象啊？細個聽新聞佢被人嚴重襲擊重傷啊，呢一兩日先知原來係發叔嗰啲人打佢。 Life General 洛克伯幾年前殺咗幾百牛屎佬，今日再帶走埋劉皇叔，普天同慶。 Alan Chum 陳小寶以前係寶記同新艾城做要職時有機會見過幾面。 係啊，咩叫洛克伯幾年前殺咗幾百牛屎佬啊？唔知喎，唔知係講乜喎。 韦信旺可能啲人系用紧某女歌手嗰句 rip rest in pieces， 傅盛匡唔明因为民主流第一滴血 ，Sharon Ann 朱海迪换爱感觉重啲，五名音斯斯文文，菠萝包发叔等迷民战乱 ，Thomas Sham Shampo 所强，真神人话 Sharon Ann thank you 先，等听契弟例子 ，X D Alan Chum 五名音个辨识处系大兴村。我屋企附近。 哦，系啊。陈小宝，我上次同佢做过节目嘅，就系、喺新城，唔知讲 Spandau Ballet 嗰有个 Ray 就叫我陪佢做节目。咁咧，佢喺做节目嗰啲 timing 啊，掌握个节奏啊，同埋即系嗰个技巧啊，十分之高啊，即系劲到咧。即係踢歌啊，同埋夠鐘，即係睇佢唔使望住個鐘咧，嗰啲時間都好準嘅。即係一個老屎忽嚟，真係好勁嘅。喺廣播裏面，但係咧喺唱片界咧就類似咧，即係我都係聽聞嘅，但係聽唔止一個人講，起碼三個就講佢即係有啲人，譬如啲新人好有 potential 嘅咧，就係諗啲計。叫走嗰個人啊，用啲哪吒嘅手段啊，咁樣即係嗰類嘢啦，即係好具體嘅，要打翻電話，打翻幾個電話問咗之後，我可以話俾你聽。陳小寶都係 Doctor Music 係咩嚟㗎？ 聽唱陳小寶係 DR Music。 Sharon Ann 平時好少見啲新聞 post 話有人死，可以冇一個留言表達傷感或者寫 rip 之類，全部都係正面情緒，真在講得有幾狠，哈哈哈哈哈 哈。唔知點解呢，中國人呢即係死咗嗰啲呢就一定加三分㗎，即係即刻冇咁邪惡㗎，唔知點解，即係明明嗰個人好邪惡啦，死咗之後呢，哎呀都唔好講啦，死咗，即係呢、這個文化又好得意啊！我覺得即係又唔係叫你走去咒佢，唔係叫你編個詩，你評論翻咧都好似有啲忌諱咁嘅。我成日俾人鏟咗都話㗎啦，淨係講嗰人唱歌唱得好唔好咧，佢只要死咗咧就升三 grade 嘅咯，唔可以講佢唱得唔好喎，好得意喎，呢樣嘢真係大惑不解嘅。咁仲有咧就係、唔知道大家晏晝見唔見到我只貓嗰張相咧？嗰條手巾仔好得意，真係好過癮嘅，要俾大家欣賞一下，真係只娜娜貓。唔知監製喺邊度買嘅，好似喺太古城嗰啲地方買嘅，應該真係。唉，全部都係咁㗎啦。嗱，就係、咁樣啦。你一講 Beyond 咧，我勾起一啲有人曾經同我講過，哈，我幾乎唔記得咗陳小寶做過啲乜。你一講我就記得啦。 韋信旺希望發叔第一個等埋梁美芬，話曬都黨友，唔想再聽條臭四日日響度 sell 一地兩點。Renault Clamp 陳小寶好似同 Beyond 都有過節，初頭好地地。 嗱，因為我即係我而家勾翻啲記憶啦。就曾經訪問過原裝 Beyond 嘅經理人，咁咧關於佢同 Beyond 嘅關係咧，咁就係、即係大家要幫佢哋出 show， 幫佢哋出碟。當時大家都好窮嘅，包括嗰個經理人嘅 Leslie， 佢都唔係特別有錢嘅，即係佢同 Beyond 做咗咁多咁多咁多咁多嘢咧，就係、都唔知道 Beyond 會紅嘅，當時即係叫做真係有感情咁樣。咁但係當佢簽咗俾新藝寶嘅時候咧，就開始有好多，即係令到分化咗嗰幾條友，因為佢瞬間紅咗之後咧，就令到佢哋咧會告翻舊嗰個經理人，但係舊嗰個經理人係絕對有權拎翻佢。未簽唱片公司之前的產物出來賣錢，要來填補他以前幫他出過 的錢的。還有當年新藝寶 嗰份約開頭嗰個 Leslie 即係個經理人係有份參與，但慢慢咧就俾人篩走咗，因為某好多好多一間大公司嘅原因。咁所以咧佢嘅艱險咧，我要真係要聽翻嗰集，因為攞翻錄音出嚟，我先至可以具體講到俾你聽。即係總之就係咧，佢成功令到原本係兄弟班嘅一個經理人咧，就成功分化到係由嗰啲樂隊自己走去告翻嗰個經理人，話侵權。因為嗰個所謂侵權咧，即係正常一個常識咧，就係以前我揾 VHS 幫你拍咗你練歌，幫你個 show 臨出 show 之前後台嗰啲嘢，咁佢即係究竟法例上佢有冇權去出呢個 DVD 咧？咁如果佢真係冇權嘅，係就應該由新藝寶去告佢先啱噶嘛，因為新藝寶有嘅新嘅約。但係點解要由 Beyond 自己告咧？咁呢樣嘢大家可以推敲一下，點解會有啲咁嘅情況咯？ Sharon 嘅手巾仔我见啊 ，cute， 富声矿见到好可爱。I've General 百几年前英国接收新界，牛屎佬造谣英国佬会大屠杀，号召村内壮丁打英国佬。当时洛克系政务司，见到牛屎佬无端端发炮，决定强硬应对。早前个八号波啱啱好就系叫洛克。 嗯，所以真系咁巧，就攞咗阿发叔命啊嘛。是不是这个意思啊？多谢你的资料啊。 Sharon 硬话搞分化，咁听落都好恐怖喎、啊。青春早两个月叶继欢瓜啲报纸都讲到佢大好人咁啦。 不过叶继欢画嗰啲画就真係好笑喎、啊。真係估唔到係咁萌㗎喎、啊。可能佢嗰个原本係天性嚟嘅。即係当你坐监嘅时候好多时候反思，可能可以做返自己啦、啊。咁但係嗰陣時佢喺大陸落嚟，就可能即係咁嘅社會呢，就令到一啲人即係殺人都冇感覺嘅。原因就係、是、可能文革嘅時候葉繼歡係細路仔啦，咁佢見過好多呢啲情況呢，嘩冇得食仲恐怖過殺人咁樣。所以即係一個咁唔正常嘅國家嘅人嚟到一個相對有自由嘅地方呢，同埋相對溫順呢，咁佢咪突顯咗佢嘅暴戾囉。咁后来坐监，我估唔到画出呢啲咁嘅公仔，真係笑死人。係咩布政司定副政司？咩有个咁嘅位嘅咩？嗰个系布字嚟嘅，其实係。咁总之，唉，新界佬个关系同埋鬼佬。咁我最近都睇返一啲呢，因为我睇完嗰度Dunkirk 之后呢，我又睇返当时香港保卫战嗰啲资料呢，有好多香港嘅後裔呢，即係唔係鬼佬嘅後裔呢，加拿大兵有部分呢，有幾個喺香港逗留咗喺度住，甚至乎有啲即係可能娶咗香港人都有嘅，因為見到有個仔呢係唐人咁嘅樣。咁你哋都搵返一啲戰壕啊，同埋日本人掘嘅隧道啊。咁我原來我哋好多香港人呢係完全唔關心當年打香港保衛戰嘅時候嗰啲無端端嚟枉死嗰啲人都唔為數唔少嘅。你睇西灣墳場，你又見到有幾多加拿大兵同埋英國兵，即係喺呢度犧牲咗呢。咁原來佢哋對香港都即係專登年年都返嚟帶個仔返嚟，或者返嚟拍段 video 咁樣嚟紀念返呢件事，同埋年年都返嚟去嗰個西灣墳場嗰個掃墓，因為當時有多同袍呢都死咗喺嗰度。但係竟然香港呢，香港人呢真係，尤其是而家嗰啲新香港人或者啲轉咗大香港人呢，即係唔諗下點解當時即係有啲人為咗個嗰個英聯邦國家嗰個榮，即係嗰個榮辱呢走嚟香港犧牲嘅。咁當然有啲東江游击队啦，咁但係好不幸地呢，東江游击队呢聽講而家都投咗共啦。原本就係當時係投國民黨嘅，因為佢哋即係覺得自己嘅地頭同日本仔死過，咁有啲東江游击队嘅成員都仲未死嘅。 咁講出嚟好對路嘅所有嘢都，但係唔知點解而家嗰個逢親東江游击队對即係戰爭嘅時候嘅紀念碑咧，好似喺西貢，好似嗰個叫流水響啊，唔係嗰度叫做即係近住三星灣嗰邊啦。咁咧，但唔知點解咧，而家係有啲左仔去幫，即係去搞呢啲咁嘅活動喎。即係呢啲光環都領埋，你諗下共產黨幾恐怖啊？咁同埋令到大家唔覺得嗰啲鬼佬啊喺香港犧牲過有啲咩特別嘅？即係如果大家有睇啲二戰嘅片啊，或者有啲相對熟二戰嘅朋友咧，即係希望去留意翻，或者即係同其他朋友宣傳多啲。原來即係香港有咩人保衛過呢？共產黨喺邊度呢？當時咁呢啲即係一個常識，或者話俾下一代聽啊！即係呢啲應該要。 Renault Clamp 陳小寶話自己捧紅 Beyond， 但係好似阿拉伯同短褲仔造型令家區好反感。Alan Chum 西灣墳場係有好多好多國籍士兵墳墓， 喺印度都有。 佢哋嚟嗰時甚至可能唔知道香港係乜。 係噶，喂，咁差唔多啦，而家都12:30啦，咁咧就我又未食飯。咁所以就要早啲走啊！今日我唔會再留喺度做嘢噶啦。喂，咁同埋嗱，諗落咧又講翻少少，即係9/24先啦。即係我都仲未決定係咪搬 channel 啦。二來咧就係我本來8月咧就好忙嘅，就有個 job 嘅，但係個客咧又推到月尾，咁所以咧我有興趣搞下呢個iPhone 攝影班。即係就梗係要 iPhone 啦，同埋要 iPhone 7先至，即係暫時叫做可以上嚟參與啦。咁詳情咧就有待公佈啦，睇下你有冇興趣啦。因為點解 iPhone 7咧？因為 iPhone 7咧係唯一影到 raw photo 嘅 software 喺 iPhone 7先用到。咁點解要有？要用 RAW 呢，因為如果影 RAW 嘅相嘅話呢，就會個可塑性會更加強，即係更加俾你個感覺呢，手機係影得可能會靚過你部相機嘅。咁所以我希望喺呢個月盡快安排返一個叫體驗堂啦，即係睇下大家有冇興趣嚟，即係試下點樣用 iPhone 可以執到一張相，或者影到一張好靚嘅相。咁所以尤其是長期都有聽9/24嘅朋友呢，就優先報名啦。咁我因為認得你啲名㗎嘛，咁有興趣嘅話請 PM 我，咁呢就再安排幾時可以上嚟我 office 嗰度，即係人少少咁樣開一班，即係講解一下點樣可以用 iPhone 影得更加好嘅相啦。咁樣咁呢樣呢，就如果報名呢，就請你喺唔好喺呢度，因為呢度隨時都會冇咗噶。咁所以咧，就喺個 Facebook page 嗰度嗰個 message 嗰度留言，咁我再安排。咁啊，菠蘿包就 iPhone 8十月出就冇關係嘅，冇理由七都用影到 RAW 8影唔到噶嘛，係咪？系啦，唔應該咁夜食飯嘅，咁但係有時啊啲時間就安排得唔好啦。iPad Pro 都得嘅，都可以影到 RAW 嘅。嗱，首先呢，如果大家有 iPhone 嘅話呢，你 check 下嗰、那個App Store， 就睇下得唔 download 到一個叫做 Lightroom 嘅 software。Lightroom 呢是咁樣嘅 ,LR, 見唔見到，即係呢個 Lightroom。咁呢如果 download 到呢個呢，就即係代表你影到 RAW 㗎啦。啊，就未必喎，6都 download 到 Lightroom 㗎喎。咁總之7啦。咁呢就因為裡面呢有好多 parameter， 同埋有好多相對 professional 嘅 filter 可以用到嘅。咁所以就希望基本係暫時咁樣先啦。iPad Pro 或者 iPhone 7 都可以找我的。咁體驗班咧，所謂叫做就係、是、基本上講解一下嘅啫，即、就、係、是、深入少少咧，就我再遲啲再決定啦。OK。iPhone 6啊，咁我聽下都冇壞嘅。阿美叫阿美，如果你嚟嘅話。但只不過有啲 function 你做唔到，咁分多兩 part 嘅。嗱，一講埋呢個話題就完啦，因為咧呢兩 part 嘢就係咧前期後期咯，即係你點樣用，因為用個手機影相咧同用相機影相，基本上好大嘅分別就係好容易影得唔靚嘅手機，原因就係佢揸法啦，同埋佢個鏡頭偏喺側邊啦，同埋佢本身太輕啦。同埋你睇到個 mon， 即係各有千秋嘅。佢好有在咧，你睇落個 mon 度，好少電話，好少相機嗰個 viewfinder 咧有你個 mon 咁大嘅。咁但係同時唔好處咧，就係佢好容易反光啊！即係當有啲好烈日當空好曬嘅時候，你基本上未必睇到個 mon 添。咁要即係要有經驗啊，都有啲方法去克服呢樣嘢嘅，影咗翻去先算啦，就係、是。咁各樣各樣咧，就前期阿 May 可以參與嘅。咁但後期呢，我會主力講兩個 app 啦，一個 app 呢就係 Lightroom 啦，一個 app 呢就係叫做Snapseed。 嗱，你同時 download 埋 Snapseed， 好似唔使錢嘅，就有塊樹葉嗰、那個我教返 autofocus 先。光都成添，即系我发摄嗰个 SNAP SED 同埋呢个 Lightroom， 咁咧希望你哋 download 定呢两个 app 啦，咁嚟到嘅时候就可以即刻讲啦。咁呢两个 app 咧，即系普遍一张，即系嗱，我最常用就系呢两个 app 去执相啦。咁大家都见过，即系影出嚟同一般人影 iPhone， 即系用电话影嘅相系有些少出入嘅。咁於是乎就希望大家主動啲啦。咁呢度名額呢六個嘅啫，因為呢度七個都好爆㗎喇，冇得坐㗎喇已經。咁所以希望大家出嚟體驗下點樣用電話影張靚啲嘅相。咁之後呢係冇錯，唔係冇錯 Snapseed 冇錯。咁好啦，時間就差唔多啦。啊，唔係，頭先話講到樣嘢喎。因為最近呢，我耐唔耐會 post 啲相喺個有個叫香港風景唔知咩攝影嘅 group 嗰度嘅。咁我 post 啲相呢得四五個 like 嘅啫，有啲呢就二三百個嘅。咁可能我真係唔夠地影得靚啦。咁呢都唔緊要嘅。咁呢我嗰度啲討論呢，即係我成日見到啲人啲討論呢，就係、是關於有啲人喺度呻咧，又話：，而家啲攝影比賽，不如叫做後制比賽好過啦咁樣。咁但係咧，嗰啲係原教旨主義啦，明顯。咁後制成點咧？咁的確係冇標準嘅、哦。咁你話你啲原教旨主義，咁你又認為你影嗰張相冇後制過咩？問題就係後制係你自己製，因為人哋個本身嘅 program 或者你個相機幫你製啫嘛。因為如果影 RAW 嘅話咧，影 RAW 翻嚟影嘅翻嚟咧，個分別就係咧，佢任何嘢、任何嘅 parameter 都 set 翻到零嗰度嘅，例如濃淡啦，又係零啦，甚至乎色温咧，佢都係俾你個 indicator 俾你睇到你係咩色温嘅啫，嗰、那個色嘅光譜全部喺曬度嘅，咁resolution 唔使講啦，同埋壓縮又唔使講啦，即係嗱，佢都有講呢幾樣嘢啫，到時候我會講嘅，咁咧。如果你用 RAW 嚟比賽嘅話咧，即係入唔到圍嘅，你係睇都睇唔上眼嘅。咁即係換句話嚟講咧，你用咗 JPEG 嚟影咧，嗰張相已經後製過噶啦。問題唔係你自己製咁解啫。咁所以咧，呢個問題拗幾日都拗唔完噶。咁關於呢個分別咧，咁可以深入咁討論下啦，當傾偈。咁我就認為咧，即係喺商業社會啊，甚至乎而家喺大家。在这么多机会看一些不同的好东西的年代呢， 你有乜可能张相就咁影完，咩都唔搞就拎出嚟就叫靓啊？咁当然，你越靓嘅相机或者你技术越好，咁你就算系唔后制过，佢都有翻咁上下，好基本嘅。咁但系点解你有而家即系拜一只手指咁简单？你唔去撥兩嘢，唔去教一下 contrast， 咁樣靚啲，咁有乜問題呢？咁樣咁當然，即係呢個問題就係嗰啲原教旨，佢根本就唔太了解件事。咁如果你真係唔要後制嘅話咧，咁你當然你淨係影相同埋影正片同埋影負片個分別已經好大啦。咁影正片，即係以前啲人話哇原汁原味嘅意思咧，就係當你影正片，即係影 slide。正片嘅定義咧，就影咗翻嚟嗰張菲林咧，你望到咧都係同你眼見嗰個樣子一樣嘅。咁佢都經過沖嗰個正片嘅時候，都有啲出入嘅，即係都唔會話一定係 original 嘅。咁當然沖咗出嚟就塵埃落定，佢個蓋棺定論添啦。即係你張相影得靚唔靚，就喺個 slide 嚟睇到啦。咁如果即係呢啲太深嘅話咧，即係大家可能會即係唔係太 care。咁但係講個經驗俾你聽啦，即係當我細個無知嘅時候咧，我成日覺得嗰間曬相鋪咧，即係啲色都唔係我想嗰啲色嘅。咁於是乎咧，我就影完張負片，即係菲林嘅 negative， 就係我叫咗你唔好同我 tone 色啦，因為你 tone 親都唔啱我，即係我冇講呢句啦。咁你不可唔可以唔 tone 全部個值？去翻零嗰度啊，咁样，哇！出嚟张相吓到我咧，我真系崩溃啊！张相又灰又黄，咩色都冇。咁即系话咧，原本啲色路翻到嚟咧，无论菲林又好，数码又好，佢都一定要经过一个 tuning 咧，先能够令到呢张相嘅 contrast 睇落去悦目啲。因为人中意啲咩颜色，中意睇啲咩，唔系话真系你眼见咁样去还原翻就系最好嘅，其实。即人是有一個 bias 的，咁除非你喺度夾硬要即係揾個色板或者對翻咁樣，嗰啲好 professional 噶啦。咁所以咧，有時即係呢樣係充滿討論嘅空間嘅，即係後制抑或唔後制咧。咁我見到而家仲有好多人都執迷不悟嘅，即係仲係堅持要唔後制咁樣。咁嗰啲咧就留翻。影 slide 先講啦，影數碼呢度唔好咁講啦。咁所以咧，有好多呢啲咁嘅話題咧，我會上完堂喺飯局嗰度講，因為菠蘿包問我有冇飯局，咁啊梗係有啦。咁啊，我都係整可以食到燒烤同埋食到魚生嘅啫，而家或者煮炒個餸都食到嘅，因為我唔食飯嘅嘛而家。咁咧就可以去食嘢嘅時候再傾。咁如果你又唔影相又唔剩嘅話，咁出嚟齋聽嘅話。我都歡迎嘅，如果有後來有飯局嘅話，因為嗱，我呢度只係容納到六個人，連埋我七個，頂籠八個已經爆曬棚噶啦。咁如果真係哇，反應真係勁到有廿個咁樣，先再諗地方啦。咁我相信都冇噶啦。Max Low， 你咩探長食飯 low 啊？即係你叫我走係咪咁意思啊？Thank you 你啊 ！I've General Snapseed 菠蘿包 correct 韋信宏香港風景攝影會菠蘿包上圓堂有冇飯局 ？China Chung 日系風美裸照點影最好？我志願我知邊個 ？FB 谷了友 D 真時 HDR 過曬火到超自然 Max Low 五十港元探長食飯裸， 齋食。 菠萝包斋食，我住完我都生同中齐齐宵夜食。 好啊，系喎，宵夜食都好，好耐冇宵夜食喎。嗰啲 HDR 咧，其实 HDR 点解会有呢样嘢需求呢？因为 HDR 咧就仲接近你嘅眼嘅，因为人嘅眼咧，你唔会话背光背到死黑咗噶嘛。因为人只眼好聪明嘅，识得调节，就算去到你个脑度都识得补完嘅，即系话黑嘅地方你都睇到 detail。爆嘅地方你都仲睇到嚿雲嘅，咁遠遠比你一個平面或者一張相咧更加 detail 嘅。咁 HDR 咧就盡量就近你嗰個眼睇到嘅嘢，但係你話過曬火嗰啲咧真係好離譜嘅。喂，咁你咪扣分咯，即係你 HDR 推到個光同埋黑中間嗰個漸變位 好明顯見到漸變嘅，咁呢啲水咪唔合格咯。咁你如果係比賽嘅話，咁你推到好超自然咁啊，自然冇分啦咁樣，即係覺得好公道嘅。即係攝影比賽就係睇你張相靚唔靚，睇落去感唔感動到你，同埋你覺得見到啲色彩開唔開心，即係好就係、是、好直覺噶嘛。咁所以即係我又唔會同嗰啲人拗啦，嘥氣啊，拗嚟都咁，所以就。咩見唔到探長啲相啊？我成日都 post 噶，你睇唔到啫嘛。喂，咁啊，睇得差唔多啦，咁就Facebook page 嗰度見啦。如果嚟嘅嗰啲朋友， 微信用見唔到探長啲相 ，Sharon 飲宵夜應該有落糖喎，生酮係咪都唔是得？ 其實宵夜你可以唔落糖噶嘛，咁同埋食少少唔會死嘅，我都唔會即係。清到咁樣嘅，即係就算我食串燒我都食得好開心㗎，佢嗰啲醬都有糖㗎。咁但係你唔係主要，同埋唔係即係都講個比例㗎嘛，你冇理由零㗎嘛。就算你食啲生酮可以食嘅嘢，佢都有啲都係有少少卡㗎，但係你唔係去到零㗎嘛，你係低㗎嘛。咁你低過平時同埋低到某個限度，咁你都有嗰個效果咯，即係等於我食齋嘅咁啊，俾人串你話、哎、你又唔好著皮鞋，唔好坐梳化咁樣，即係咁解啫。個分別就係、是，同埋你唔好行草地啊，踩死蟻啊咁樣，即係一樣啫嘛。 Sharon 飲宵夜應該有落糖喎，生酮係咪都唔是得？你胡柒太極美酒佳肴巡禮2015拼命三郎2025年10月15日 Now to。Jerry Lou 係啊，好笑啊 ！Patrick 咧，即係太極哥 Patrick 話：，嘿，下首歌有正能量嘅，即係佢都好似唔記得咗。呢、這個唔係正能量，係表揚一個人嘅正義同埋光明喎。佢啊唔知點解話正能量啦，可能佢驚下面啲人唔識聽啦。好笑啊！喂 ，OK， 咁時間又係差唔多啦，咁我要翻去食嘢啦。咁啊，又係嗰句啦。頭先有朋友問我就係、是、Super Chat 同埋 PayPal 之間嘅問題，咁當然 PayPal 就梗係我會即係冇唔會俾佢掠咁多啦。咁咧，所以咧就海外嘅朋友可以透過 PayPal sponsor 我啦，同埋本地嘅朋友咧可以透過 HSBC 嚟 sponsor 我啦。咁頭先。Dominic 就話支持我揾阿監製做手語，咁當然佢啊真係坐喺度傻啦。咁但係咧，我都希望咧，如果大家真係好踴躍 sponsor 咧，我就可以揾人幫我推麥。咁但係距離推麥嗰個時薪咧，亦都係差好遠嘅。暫時老實講，咁所以咧唔好勉強。即係如果大家真係好樂意咁樣。慷慨解囉呢，我是非常開心嘅，我就會令到我啲器材更加方便，同埋會製作節目啦。即係講製作節目我拍咗好多㗎啦，真係未有時間剪。咁所以如果遲啲真係有節目改動，關於改動就係話做少一日 live 呢，可能話就多一日 live 嘅時間要嚟剪片俾大家。咁我嗰三條日本片呢，我除咗 caption 之外呢，全部整晒㗎啦。咁我而家再喺度頭痛緊，究竟我擺喺 StageTube 呢邊呢，又擺喺我新個 channel 嗰度咧，所以仲係未諗得通，咁所以拭目以待啦。大家請你繼續留意我 page 啦。好啦，拜拜。 你聽緊嘅係 Stage Tube Radio， 節目內容只係主持嘅意見，唔代表 Stage Tube 立場。